难定下爱谁，难面对偏相放到心醉。那会怨你爱我不对，你不必顾虑，让他伴随。再陪伴我时，求淡去他的一些半分。能共你度一刻，添一刹浪漫每点情，何须多说以后未来或注定。愿这夜靠着是能与你，是今生的一缺，幻梦半点圆，无需刻意强逐剧情或了断。愿这夜爱是真，何用爱细问。能同到晚年，唯望你。